朝鲜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南兴青年化工联合企业，他查看企业各地具体的了解施肥年度的化肥生产情况，并主持了协议会。此外，他还考察切利马炼钢联合企业的钢铁车间、无缝钢管车间和宝山炼铁厂的旋转炉，并部署了旨在进一步加强已经工业的自立性和主体性、增产钢铁材料的各项工作。